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啊，我想想，夫人出门赴宴的时候，不让阿兰跟着。我曾听见他对别人说啊，阿兰不会说话，怕去了失礼，被太太们笑话。哎，早年袁家还有一个阿青，略通文字，说话也机灵，夫人出门都爱带着他。但后来袁家一日不如一日，都让老爷抽大烟给败光了。阿青呢，是自由身，也就离开袁家了。 你还没说呢，夫人什么时候才带着阿兰？ 夫人有时候出门买东西，需要人帮忙拿着，像是去百货公司，或者是约了好友，就会带上阿兰。 他约了什么好友，你记得吗？ 我不敢过问这些。但有一回他和老爷吵架，老爷说了很难听的话，说他根本就没什么好友，全是去见奸夫偷情的借口。 那你家夫人是怎么回答的？ 夫人说，老爷不仁，他也不必守贞，即便偷情，那也是老爷逼的。哎，可依我看呐，这些都是气话。老爷对夫人终究还是念旧的，否则这些年在外面的莺莺燕燕从未断过，老爷也没有想过要另娶新人。只是老爷这个性子，哎，我也说不好，要是老太爷还在世，老爷必然会收敛许多，不至于到今日的。 你家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也管不好的，即便在世，他年高老迈，又能奈何？小时候觉得他是独子，难免更宠爱一些，哪怕犯了一些小错，也都可以容忍。久而久之，小错变成大错，容忍度也跟着升高，最终误人误己。 袁炳倒不算什么好人，他在四川的时候，也从未为四川百姓做过一件好事，反倒是利用手中权力，搜刮了不少地方财富。就连这笔从天而降的黄金，他也没有想过拿出来行善，除了分给手下的一小部分，其余全部中饱私囊。如此落得今日下场，袁家家破人亡，也算应有之报。只不过这些未尽之言，在面对老管家的时候，岳定堂没有再说出来。管家自己心里也明白，只是不愿意承认，面对现实罢了。两人相对无言之际，林叔打破了沉默。 你们夫人最后一次带阿兰出去是什么时候？你可还记得？ 哎呀，仿佛是23号。 别仿佛啊，你再好好想想。 我想起来了，的确是23号。因为啊，那天阿兰来找我说，想趁着跟夫人出去，顺便给自己买点过年的东西，所以跟我告了个假，说晚一点回来。他这么多年来过年也没说给自己买过点什么，我瞅着他挺可怜的，就答应了。 1月23日，大年三十的前两天，那是林叔和杜玉宁最后一次见面，但他并没有看见阿兰。也许那个时候阿兰已经告假离开了，也许是杜运宁不想他在一旁，借口把他支开。这世上巧合的事情很多，如果所有的事情正好全部巧合，那就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的。说话间，沈仁杰回来了，他将一把花口撸子递给岳定堂。这是时下最常用的警用手枪，正式名称是勃朗宁 M1910。虽然体积比掌心雷大一些， 但也比掌心雷更加实用。 里面子弹是装满的，刚试过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叫了另外两个弟兄一起过去，让他们在圆公馆外边守着，一旦有什么动静，咱们在里头大喊一声，他们就会立马赶过去。 沈仁杰很贴心，什么都设想好了。岳定堂点点头，把枪连同枪套往大衣下面一放。 老岳，你一个教书的，装枪动作也这么熟练，一点都不含糊。 你不也是这么放的吗？ 我是警察。 天才的学习能力总比混吃等死的警察要强，你说对吧？别嫉妒，你要是想学到我这么潇洒，回来我可以传授你秘诀。 哼，等会儿你别栽我手里，要不我铁定坑死你。 圆公馆，曾经盛极一时的两栋小楼，在浓浓夜色下一片漆黑安静。这一带的房子本就价格不菲，便是原先隔壁还有人住，在接连几桩凶杀案发生之后，能搬走的也已经搬走了，搬不走的也都去亲戚朋友家暂住，等风波过了再回来。原先后楼关着袁家下人，入夜之后还有些灯光，但他们被带走关押之后，这里就越发透着一股没有生气的死寂，乍看上去挺能唬人的。 晚宴前我让人回来看着的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了？ 这他们定是躲哪儿去了，回头我一定好好报告上司，严惩这些人。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。 岳定堂没有说话，林叔发现他双手插兜，口袋的位置正好就在枪套那里。老管家领着他们进入前面的小楼，林叔发现他径自走向阿兰生前的佣人房。 地窖入口在这里？ 对，就在阿兰床底下。将床铺掀开，下面就是地窖入口了。 老沈，之前有人搜查过这里吗？ 有啊，全都搜查过了。那地窖不是秘密，下面放了许多腌菜，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更下一层的入口。 袁家虽然有厨娘，但是家里腌菜都是阿兰在打理的，入口又正好在他房间里，他进进出出的很方便。但密库入口啊，很隐蔽，他不可能找到的。 林叔不相信老管家的话，对方毕竟年纪大了，容易失去正常判断能力。像阿兰这样，在袁家连个说话的朋友也没有，必然会把精力放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里，譬如说腌菜。寂寞无聊使他在漫长的时间中，也许早已经把地窖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摸透了，能发现密库入口也不稀奇。所谓不可能，仅仅是在老管家的认知范围里而已。林叔伤势未愈，是从医院里逃跑出来的，沈仁杰也不可能让岳定堂亲自动手，于是主动上前把铺盖木板抬起，果然下面出现了一道石阶。 我下去过一回，我跟着管家，岳先生你们殿后。管家，你来带路吧。 老管家拄着拐杖走在前面，嘴里还絮叨着： 这下面我也是很久没来了。哎呀，以往的腌菜都是阿兰拿出来直接送到厨房里的。 沈仁杰手里的灯跟着他的步伐晃动，一点点在黑暗中向前挪动。在林叔看来，那下面的黑暗更像是巨大的怪物，准备随时将这仅存的一点光明吞噬殆尽。这里常年不见天日，气息阴冷潮湿，虽然没有地面上那样寒风凛冽，但静止凝固的寒意反倒更像是无声无息侵蚀的恐惧，令人浑身每一处毛孔都骤然警惕。沈仁杰不由握紧了枪，但潮意依旧从手心不断渗透出来，他开始暗暗后悔了。在租界有一条人人皆知的规矩，洋捕和华捕的薪资待遇是不一样的，双方的地位自然也截然不同，有时候华捕甚至比印度裔巡捕的待遇还要更低一些。遇到棘手难办的事儿，华捕先上， 遇到轻松济公的事儿，多半是杨捕在前面。就连逮捕犯人，对方在看见杨捕时也可能不敢反抗。虽然近年来把持租界权力的工商部增加了华人董事席位，但那对于基层的华捕并没有太大帮助。就像沈仁杰，他虽然在捕房混了几年，但还是一个普通巡捕，很难往上晋升，除非背后有人或者抱上大腿。岳定堂就是他眼里的那条大腿。此人留洋归来，人脉广，能量大，就连史密斯这样平时眼高于顶的人都对岳定堂十分客气。沈仁杰还听说岳定堂家里背景来头更大，两个兄长跟各方关系都很好，政商两界黑白通吃，这样的大腿过了这村就没有那个店了，此时不报更待何时，难得有机会出来查案，哪怕心里害怕也要咬牙盯上。但现在沈仁杰是真的有点发寒了，手里那盏煤油灯没有给他多一点勇气，反倒生出由外而内的胆寒。他伸手在兜里摸摸缩缩，又掏出一只手电筒，身后一声细响，在黑暗里分外清晰。沈仁杰吓了一大跳，差点没蹦起来，半秒之后才意识到那是身后的人打开手电筒，不免暗骂自己一声。有了几只手电筒，周身又明亮了不少，总算卸下一些恐惧。老管家手里没灯，只管往前走，步伐还不像沈仁杰他们这样走走停停，打量周围环境。他自顾自就走在前面，越走越快。沈仁杰一时不察，伸手抓了个空，居然就把对方弄丢了。 管家，老白，管家！ 沈仁杰喊了几声，没有得到老管家的回应。 岳先生，怎么办？老管家会不会特意躲起来了？ 沈仁杰再竭力镇定，免不了也抖落一地的鸡皮疙瘩。以管家的老迈，躲又能躲到哪儿去？他更怕的是，不知谁躲在黑暗中把老管家给拉走了。敌暗我明，沈仁杰甚至不知对方是人是鬼。人鬼未必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断猜测想象的未知。岳定堂没有出声，这让沈仁杰更加慌了，他生怕身后两人也突然不见，赶紧时不时回头去看。 岳先生，要不我去找找他。 我找找入口啊，这明明是在这里的呀，怎么不见了呀？ 老管家的动静终于从另外一边传来，中间隔着坛子看不见人，但沈仁杰总算松了一口气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